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9集 M 州大型势力标旗回京。 应该是巨鳄大神那边有回复。 程文如点开来，上上下下扫了眼消息。程火闻言立马看过去，磨牙道： 巨鳄。 程水倒挺淡定的，他跟巨鳄没有什么交集，本来没有多想，直到听到程文如提起巨鳄，他略微顿了一下。作为庄园的大管家，庄园大部分消息都会从他这里过一遍，自然也知道霍尔报的巨鳄消息，甚至于坑马修的事情他也知情。之前他脑子发懵，眼下却觉得一切有些匪夷所思。巨鳄刚到 M 州，秦冉就要去见朋友。据程水所知，秦冉在 M 州没有朋友，一个陆之行，一个顾西池都在京城。按道理来说，马修今天可能会对巨鳄动手。最重要的，程文如说巨鳄能接他的单子，秦冉功不可没。程水眉心跳了跳，他忽然看向程文如，开口道： 大小姐，您能跟我说说今天在马修大楼的情况吗？ 程文如把杯子放下，把马修大楼的前因后果都跟程水说了一遍。程水听到马修是审讯秦冉之后，就知道抓错了人，还立马把他们放出来了。听程文如形容的，马修手下后来还给他们道歉，十分有礼貌。这他妈是马修的人？M 州势力这么多，马修作为一个国际刑警还能游刃有余，他跟他的手下也不是什么普通人。程水看了一眼楼上，心里大概有了一些猜想。程文如一边解释一边看手机，看129 APP 的消息中心，忽然一愣，随即惊喜地开口： 明天大堂主他们就能回来了。 明天？ 楼上程俊下来，表情不算太意外。他看了程文如一眼，表情淡淡的。 那见了大堂主他们，后天回去。 半点也没有意外的样子。程文如拿着手机，还有些不在状态。听程老爷子等人形容的，他本来以为这次来 M 州会有一场腥风血雨。谁知道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大堂主跟二堂主等人就出来了，程文如连巨鳄本人也都没有见到。 你回去吗？ 程文如看向程俊。 回。 程俊懒洋洋地走到桌子边，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 票我会让程水买好。 程文如没有什么意见。 那大堂主二堂主他们？ 程俊拿着杯子低头抿了一口，抬头没有什么表情的看着程文如。 你还要教他们怎么做生意？放心，经过这件事，他们自然就明白 M 州的规则。 他说完又重新拿了杯子倒了一杯水，走到楼上。程文如在楼下看着程俊的背影，略显疑惑。程俊的表现有些奇怪，没有惊喜，似乎还挺冷淡的。他一边思索着，一边也上楼洗澡。程水这才收回目光，他看向程火跟程木。 秦小姐以前是不是在 M 州待过？我感觉她对这边地形很熟悉。 程木没说话，他低着头。程火摇头，笃定地开口： 不会，如果是那样，我不会没听过她。 啊，是吗？ 程水站在原地思忖了一会儿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拿着车钥匙出门，去解决明天大堂主跟二堂主等人的事。翌日中午，大堂主跟二堂主等人被放出来了，程文如出去见他们，在马修大楼面前，他们也没有聊几句。 M 州的事情程文如也说不上什么话， 知道的消息比几位堂主还要少。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消息，就坐着程木的车子回来了。程木开着的车依旧是那辆黑车，后视镜边插了一个黑色的旗子。几位堂主站在路口目送程温如离开，等看不到车之后，一行人才劫后余生地松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没想到还能出来啊。 找个地方休整休整，各位以后行事啊，不能太冲动。 其中一位记性好的管事看着车离开的方向，他迟疑着开口。 大堂主，二堂主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刚刚程木先生开的那辆车上的旗子有点熟悉？ 旗子？ 大堂主有些大大咧咧的。 什么旗子？ 二堂主神色严肃道。 哎，我记得 M 州有些势力会挂旗子的，你形容一下刚刚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旗子？ 黑色的旗子，本来就小，根本就不起眼，除了这个管事还真没有其他人看到。管事眯眼， 黑色的好像有红色的记号。 哎呀，看错了吧。 大堂主直接摆手，管事把这件事记上。大堂主跟二堂主他们这行人这一次主要是探路跟收集消息，出来后只要不惹事，人身安全至少能够保证。这回又有程水暗中看着，也不会出什么大事。第二天上午十点，程俊、秦冉、程温如还有程木一行人再度飞回京城。京城机场，秦冉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，袖口边有红色的彼岸花纹，这是程水给他准备的羽绒服。他一下飞机就扣上了头顶的帽子，低着头只露出了精致的下颌。程俊落后他一步走在后面，手上随意地拉着黑色的行李箱。秦冉拿出手机先给秦汉秋打了电话。 我还担心你过年回不来。 秦汉秋非常高兴，说了一堆，到最后有些吞吞吐吐的。秦冉伸手把帽檐往下拉了拉。你说。 你舅爹他想见见你跟小玲，你要见一见你舅爹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